俄罗斯资讯网8月4号载文介绍朝鲜中央哲委员，说这家哲委员是个科学文化教育基地，给朝鲜人民提供有关哲物的多方面知识，保障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。